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但观众一时间却还都没有进入状态，大家都还没从叶修没有出场这回事中醒过来呢。结果，开场后双方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让所有观众迅速集中了注意力。呼啸战队选手角色替换，治疗选手阮永斌，牧师御灵者出，第六人郭阳，气功师气冲云水进。 星星战队选手角色替换，治疗选手安文义，牧师小手冰凉处，第六人莫凡毁人不倦进，全场沸腾。呼啸打这个节奏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有人吐槽他们的比赛何必要带治疗呢？当然，这话仅仅是吐槽而已。先发一个治疗，从战术上讲有迷惑性。 就算知道呼啸有换入第六人五输出人盯人全攻型打法，却也不得不考虑呼啸这一场里没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再者，人盯人全攻型打法，己方的消费也是极大的，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治疗在之后帮助稳定一下形势。所以，前次燕语战队直接六输出上去打，赛后评论纷纷觉得他们打得太极端。 本场呼啸照旧是他们一贯的打法，但是谁也没想到星星竟然全盘复制他们的模式，居然一上来也直接把治疗甩出全输出阵容上阵。星星真的太有勇气了，潘林惊叹道。呼啸战队用这套打法耀武扬威至今，真还没有哪支队伍如此坚决，一上来就也摆出全输出角色去对攻。 星星上来就这么打，这是继叶修没有出场后，迅速让所有人再度吃了一大惊。这不过说起来啊，这种打法星星也并不是没有采用过，当然，只是他们最终并不是呼啸这种人盯人的形式罢了。李一博说着，潘林一回忆，貌似还真是，第六人替换治疗上阵加强输出，这种打法星星早就有采用过来着。 那么本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嗯，让我们拭目以待。潘林翻白眼儿，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分析分析吗？这李一博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总是一到这种时候就装没事人。两队火速出击，呼啸战队兵分三路，由两人分切左右两路，这种两翼齐飞的打法也是他们的惯用套路。 本轮主场作战，对地图的熟悉让他们的移动更加迅速坚决。反观星星，却是五人抱成一团，别说分散了，这站位看起来可都稍显有点紧密了。星星这是想做什么呢？潘林这焦虑好奇的情绪真不是有意煽情出来的，他是真的很在意。输出换了治疗上来，可看这阵型。 不像是要和呼啸打人盯人、打对攻啊。应该不是。真要人盯人分开来打的话，星星恐怕不占优势。呼啸选手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们使用这套人盯人打法能有十分出色的效果。星星如果真要这样针锋相对的去扛，恐怕有点不明智。说话间，两队的先头部队已经相遇。呼啸战队是唐昊。 林峰、赵宇哲三人组，星星战队却是他们的全部。星星战队的速度在此时忽然慢了下来，呼啸战队却是继续勇往直前。忽然，扑一声轻响从星星战队中传来，跟着就见一缕紫烟迅速蔓延开去，瞬间就把星星战队的角色们整个包围起来。 烟雨。 是星星毁人不倦的烟狱，难怪星星的阵型会排得比较紧密，是想利用烟狱的掩护，让对手无法准确判断形势吗？ 潘林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般兴奋的叫着，李一博却皱了皱眉，没有急于发表看法。只凭一个烟狱就想打破呼啸的人盯人打法，这未免有些太小看人吧？李一博如此想着， 幼稚。 场上。 呼啸队长唐昊看到星星采取的战术后，果然如李一博所料，颇不以为然。呼啸也算是磨练了很多场次的人盯人打法，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被破坏的。烟狱这个技能固然是可以掩盖角色形体，但是对单人效果最佳，五个角色一起，这真是稍嫌多了一点。角色不动还好，这要一动起来，烟雾非得翻江倒海不可，到时只是观察烟雾的厚薄程度都能判断出个大概。再或者干脆就暂不上前，烟狱的烟雾又不能跟着角色一起移动，星星五人就在那儿傻蹲着，等烟散了还不是一样打。总之方法太多太多了，以为烟狱是什么高明的破解之道，星星真是太天真了。 五个人烟狱掩护不住，直接击散他们。 唐昊下达指示，正符合他们呼啸一贯主攻的风格。而这指示唐昊干脆都没切换成团队频道，而是直接在公共频道里下达的。星星的应对实在有些不够看，只是直接下达在公共频道里，让他们知道厉害，或许会产生更多的动摇。唐昊打比赛也不是只凭热血，身为一队之长，该有的心思还是会有一点的。呼啸全队听令，继续全力前进。左右两翼，刘昊的魔剑士暗无天日和郭阳的气功师气冲云水此时也都到阵，和中路三人的节奏配合得丝毫不差。呼啸这套打法确实已经相当娴熟了。 我来扫开他们的烟狱。 刘昊在频道里叫着，他是比较多疑谨慎的，无法亲眼看到星星的情形，还是有些不放心。 一起。 左路郭阳，刘昊的家世前队友，倒也心领神会，上来一起配合。两个中距离攻击手又都有着范围杀伤的技能，夹击起来非常惬意。于是暗无天日开始吟唱聚集波动剑意，气冲云水吟唱聚集念气，结果就听炮声响动，有炮弹自烟雾笼罩中喷着火舌飞出，沐浴成风的炮弹直指暗无天日，打断他的吟唱。另一翼，空气好像突然间被什么刺穿了一般，留下一串透明的涟漪。气刃。同是气功师高手的郭阳如何不识这个技能？这是方睿的海无量在出手，打断他的攻击。左右两翼的攻击都被暂时打断，但是唐昊的唐三打已经从正面直切进来，林峰的鬼迷神移则是开前行，悄然走近。赵玉哲的元素法师看到左右两翼的吟唱都被打断，没有贸然吟唱大法术，法术一指，一记烈焰冲击自星星阵中喷起，火山爆发般的火焰一冲数米高，但是没有什么目标被轰起。唐昊的唐三打终于彻底进入攻击距离，林峰的鬼迷神移也已经前行贴上，星星的烟狱却在这几下攻防中被搅和的各种翻滚，渐渐已经稀薄下来。 破！ 唐昊一声呐喊，呼啸战队开始了他们最拿手的突入切割。冰闯波动剑，刘昊的暗无天日一剑掠出，冰晶扑地而过，瞬间撕入烟狱当中。剑蓝闪光的冰晶在紫色烟雾中一样留下清晰的痕迹。中了，刘昊看到冰晶撞到了一个目标，具体是谁并不清楚，但是这一目标的速度势必是要下降，星星的节奏已经因此被破坏。剑锋再度扬起，这一次是火气缭绕攻击性更强的烈焰波动剑即将出手，但是刘昊忽然感觉暗无天日脚下异样，连忙一步迈开，一边低下视角去瞧，结果这一步竟然迈不出去，一条蔓藤竟然已经缠绕在了暗无天日的脚踝之上。魔界之花。刘昊一愣，立时想到星星的阵容中有那个取代了叶修的菜鸟一般的叫什么罗杰的家伙，他的职业好像就是召唤师来着。召唤师？ 召唤师？ 刘浩打了个激灵，他忽然间已经意识到了什么。霸王连拳，唐昊的唐三打却在此时已经猛扑进去，会扑到谁他并不在意。撕裂，他追求的效果就是撕裂，将星星五人的角色从联系中撕裂开。 命中， 唐三打一手按翻了一个目标，另一手已经握拳砸上。 只是好不过瘾呢，这个目标看起来是那么的渺小。灵猫，居然只是一只灵猫。召唤师，召唤师， 唐昊也意识过来了，但是紧跟着两只利爪已经搭上了唐三打的肩膀，槟榔张着他那喷着寒气的大嘴朝着唐三打咬了下来。赵宇哲的元素法师韶光幻在呼啸攻势全面行事后，终于也开始了大法术的吟唱，绝对零度，他要用这个强力的控制法术将星星的某一位撕离出他们的团队。但是吟唱尚在中途，紫烟中一声鹰啸，雷鹰闪电般的从紫烟中传出，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飞到了韶光幻的上方，口一张，一道落雷降下，赵玉哲不得不打断了吟唱躲避。 不妙， 赵玉哲也已经意识到了，这太不妙了。燕玉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掩护星星五人，而是要掩护星星召唤师的吟唱。呼啸要打的是人盯人，但在有召唤师在阵的情况下，人盯人怎么盯得住？召唤师代表的可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大意了，真的太大意了。谁都没有意识到星星的那个菜鸟竟然会是本场团队赛的关键人物。召唤师 这职业对呼啸人盯人打法的克制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呼啸居然没有将此重视起来，居然没有针对召唤师做必要的限制，只因为他替下的是叶修。人们只顾惊讶，竟然都忘了换上来的这个人对于这场团队赛有怎样的价值。呼是一个新兵菜鸟，可也是很致命的。